喂，Hello，又系列女广场，我系桑尼啊。咁最近睇咗单新闻咧，就好想今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话说就系咩咧？就系话咧有个有一对小情侣啦，应该大家都系啱啱毕业冇几耐啦。咁出嚟搵咗工之后，工月薪得点啊？咁然之后咧，但男仔咧，佢咧个人工咧得10,000啫，咁佢就觉得咧，因为呢个女仔咧，即系搵多咗佢2,000一个月咧，佢就觉得件事好自卑啦，就逼个女朋友咧就要转工，咁就最好咧就搵份7,000-8,000嘅人工嘅工咧，即系唔好多过佢咁样样啦。咁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倾下咧，其实系咪嗰个男仔都咁介意，即系嗰个女仔叻过佢或者搵钱多过佢咧？咁我哋今晚继续有咗啦，有西奇。西奇， Hello，Hello，hello. 西奇，系啦，咁同埋有好耐冇见嘅罗莎， 喂，Hello，Hello， 系啦，同埋有九唔搭八纯情哥哥仔啦， 系喺度。 系啦，喂，咁啊哥哥仔你男仔嚟噶，我想问咧，如果你话真系个女朋友即系搵钱多过你嘅话，咁你觉得会即系你觉得啊哇正啊，会样可以食软饭啦，定还是系你觉得真系会觉得有损你大男人自尊咧？或者系会唔会有个 range 系即系譬如可能佢搵多过我平头嘅，或者多2,000-3,000，我觉得 OK，会唔会话系有一个数以内你觉得接受到，而过咗某一个数你觉 即 得 系 系 某一 唔 个 range OK？ 啊， 系啦系啦，咁样样咧讲下， 我冇 吓访问下你啊，你平时少讲嘢啫。 呢个钱嘅概念我唔系好强喎，对于佢 即 冇 系你觉 搵 得 多我几 要？ 万或者少或者完全冇钱，我都冇唔介意，只要中意佢得噶咯。 唔系，因为你未揾到女朋友啊嘛， 唔系 咁 咁 讲 嘅， 拍拖 入晒， 我都有， 即系 不过 呢 冇讲俾你知啫。 理想同现实系唔同嘅，阿世奇即系提你啫。 咁我唔需要话俾你知嘅，都然之系 咯， 个情 况唔敢多谂咯，所以。 即系阿哥哥仔个答案就系咁嘅啫，系嘛？ 系啊，咁啊，有乜咁所谓咧？你唔通成世都揾多我20,000咩？唔会噶嘛，系嘛？会加人工噶嘛？你都会俾人炒噶，啱先？ 咁但系你加人工，你又 会炒 噶？ 系咪？ 当然啦，如果 佢都会加人工噶， 系啦，佢都会加人工噶嘛？ 系咯，我又会俾人炒噶，啱先？ 系啊，咁如果佢即系佢加人工，佢加得快过你，因为你通常都系 proportion 嚟，即系你根据翻佢嗰个人工嘅 percentage 噶嘛。即系你搵紧30,000，佢搵紧20,000，大家都系加10%，但系佢加3,000，你加2,000，个距离又拉近，拉远咗。 假设嗱，你个系假设嘅经济环境， 转行卖屎忽咪得咯？ 唔系你假设嘅经济环境系不断系增长啊嘛。咁你话沙士咁样，大家一齐冇嘢做，咁点咧？ 咁其实我觉得个男仔系好消极咯，做得。 我覺得嗰個男仔其實係，我覺得嗰個男仔其實係好冇用，我係好睇唔起呢啲男仔。 系啊，但系嗰个新聞有冇讲个结局？个女仔系就佢定系反面？ 个女仔好似话系就佢咯。 吓 ？Oh my god！ 个女仔系就喂，但系你谂下啦，你就算12,000人工啊，你都唔够使啦，系咪啊？即系你仲要辞咗份，你谂样搵10,000-8,000一个月，或者你养得起我，包得起我，我就算我搵份5,000嘅都冇所谓啫。你又唔系喎，你都系搵一皮嘢喎，你俾埋家用，还埋关窿，你仲要翻工嗰啲日常食饭使费，你边有钱啊？你如果你话你屋企几千万未开头就话啫，系嘛？ 其 实根本上 个女仔都唔应该咁样就个男仔啊。 我觉得唔应该咯，同埋我觉得个男仔真系好冇用，好少家咯。即系你唔谂 下，真 系 冇卵用啊！真系。 系啊，你唔谂下，你用咩方法可以搵多啲钱，或者你转工啊，或者你系即系去 keep up 自己，等自己可以有呢个能力，将来可以搵多啲。即系佢唔谂呢样嘢，佢系即系佢为咗觉得唔想个女仔同佢即系叻过佢，佢系宁愿即系女仔辞咗份人工 OK 嘅工，而去搵份人工少啲嘅工。我觉得完全呢样嘢完全系错晒咯。 其实个男仔唔识计啫，讲真，一个女仔搵多你2,000，其实女仔使咗个2,000嘅机会系大过个男仔嘅，因为你谂下，你丝袜刮一刮，勾个沙， 十勾几蚊度， 你卫生巾嗰 啲 两百啦， 你做下 facial 都要啦。 喂，讲真，我一个胸围唔通戴7年咩？咁我都要做下 facial。讲真，如果女仔真系搵多你2,000，其实实情嚟计，差唔多系 level。 其实行入芥兰咧，跌咗个 channel 已经冇咗噶啦。佢如果行入去芥兰啊，买个 channel 啊，都冇咗啦，2,000都唔够去买条链啊。 系啊，系啊。讲真，个2,000喺个女仔嚟讲，好容易使咗啫。你丝袜勾一勾都咩啦，买多两对袜都冇 咗。你唔好话2,000好易使啦，两皮嘢都好易使啦，大佬。你试下俾两皮嘢我使啊，我真系一个钟头唔够同你洗晒佢啊。 喂，讲真，走去剪走去垫个负离子都 搞个电嘅负离子都唔少钱啦、啊。我觉得有咩咁差别大啫。同埋我觉得个男仔咧，应该见到女仔搵到自己2000蚊，佢自己应该要发奋 去搵翻，系啦，就 post 应该 走去追翻嗰个距离。咁呢个男仔先有志气。 系啊，即系讲真，谂下个女仔都唔嫌个男仔啦，系咪啊？ 其实我系嗰个女仔，我唔会要个男仔咯，我会飞佢。 我覺得係個胸襟嘅問題，即係唔係呢個男仔佢有冇能力賺多過我2000蚊，而係我講緊呢個男仔嘅胸襟 問題，係個價值問題。 係 啊，即係你呢、這個男人佢個思想好有問題，佢冇呢個胸襟去承，即係去接受到佢身邊嘅人比佢叻嘅。即係一旦如果你身邊嗰個女人叻過佢嘅話，佢會所以佢會好，我覺得好少㗎。呢啲胸襟嘅男人唔會發達嘅。 係啊係啊， 但係我以前嗰個咧，我同你哋講過嗰個咧。佢胸襟好廣闊嘅喎，佢可以容忍我翻兩份工，佢唔翻工嘅喎，咁呢啲我係咪好叻？ 咁呢啲佢已經係咯，諗你呢啲又唔同，呢啲好極端，佢睇到好化啦，呢啲佢真係百 咁你嗰個已經唔係一個人，你已經係一條軟皮蛇啦。 佢已經係疊埋心都食軟飯嘅嘛。 操縱女友揾食啊！ 攞錢嘅。 咁但係佢見到你出街俾錢啊，成個嗰啲完全係覺得係應該該嘅嘛。 佢冇有少少嗰啲叫做羞恥之心嘅咩？即係我覺得好面懵咯。如果出街成日都係個女仔俾錢嘅話， 咁唔係嘅，即係你話如果話咧，即係其實一對情侶拍得拖耐嘅話咧，即係個女仔開始即係幫個男仔管埋錢嘅話，其實好多時係個女仔俾錢嘅。因为其实嗰份粮已经上缴中央，已经俾咗个女人。个女人其实平时出街食饭已经去到系个女人俾钱噶啦。所以其实我又唔会话，因为喺街度见到有啲人食饭系个女人俾钱，而会觉得呢个男人食软饭咯。因为我可能即系我会觉得啊，可能佢背后嘅 story 系佢呢条友一出粮，可能真系九成上缴中央俾咗呢个女人揸旗。咁你如果系嘅话，呢个女人即系俾钱好正常。即系正如我爸我妈就系咁咯，即系我爸俾晒啲钱我阿妈嘅。咁当年。咁跟住後屘，我媽再俾翻每日俾翻零用錢我爸。咁但係你話成家人出去食飯啊、去玩去旅行啊，所有嘢都係我媽俾錢。 你屋企行配給制度嘅， 係啊。 嗱，通常一個家庭有兩種制度嘅話，一種就係、是、上繳中央啦，由個女性控制嗰個財政嘅嗰個大權啦。另外情況咧就是、一人一半啦，一人夾啲錢出嚟啦、但係同時自己都會收埋少少私己嘅，但唔會話俾對方知噶嘛。我俾曬出嚟㗎啦，咁樣噶嘛，係啦咁有兩種情況嘅，通常都係。 咦？但係司機，我嗰陣時應該係我媽收埋唔少司機喎。我爸係唔知道我媽有幾多錢嘅，我相信。 唔係，咁個老豆亦都可能會收埋噶嘛。咁但係佢俾人發現嘅機會率係大多啦。 男人、女人都應該有司機錢。 係啦，咁但係咧，亦都唔想另一半知道。咁但係咧，都會宣稱話我將所有嘅錢咧就攞曬出嚟㗎啦，咁樣咯。 哦，唔係，咁我老豆有時間唔中問我媽，即係問 extra 再攞，即係除咗佢，譬如佢配給一日幾多錢咁樣，咁佢可能譬如有時買馬仔啊嗰啲，買大咗話冇錢啊，剩啊嗰啲，咁佢問我媽攞，佢都係講到自己好咩，好好似好窮冇錢咁嘅。但係我爸贏馬嘅時候咧，即係佢又唔會話俾我媽聽佢贏嘅喎。 咁呢啲通常唔可以咁講嘅。 我爸贏嘅時候呢，我媽幾時知我爸贏錢呢，就係、是、我爸啲豬朋狗又話俾我媽聽，你呀、啊、佢話佢你老公又勁啦，隻馬貼得咁準嘅時候佢知即係我媽知道我老豆贏錢啦。咁係呀，咁 但行配給制有時好冇癮㗎喎。 會啦，佢會我都見過我爸媽媽因為 你唔會有 surprise party， 唔係 surprise present 咯，唔會有啲驚喜嘅小禮物咯。 都有嘅，你得啲紙皮咁樣整啲藝術品都可以唔使錢嘅，有錢 就真係畫張卡俾你嘅咋，唔係邊嚟突然間無啦啦有嚿錢啊？每日食餐飯都冇咗40-50蚊啦，唔通真係每日儲5蚊咩？ 你個腦咁樣多才多藝，又識彈琴又識畫畫，咁你都好 surprise 啫。如果係咪？ 但係唔 係 喎？ 但係 唔 係喎？surprise 冇嘢嘅，咪查啲紀念跟住同你吹下簫咁已經 OK 啦嘛。再換隻果醬落啲薑茶。 都要額外錢嘅喎。 發酵咯，啲攞啲嘢發酵。 使啊！你買嚿蛋糕，揾個盒仔挑起佢嗰啲紀念，擺落雪櫃雪得咯，只 要2-3蚊噶啦，好貴噶。 但係唔係喎？我爸送禮物俾我媽，你知唔知佢嘅 package 係咩㗎？佢話你自己去買咯，你中意啲咩你自己買，買幾多錢都得。即係佢由得我媽買，佢因為佢知道我媽唔會瘋狂地買到佢傾家蕩產啊嘛。佢淨係純粹話你中意啲咩你就買啦。即係我爸係從來唔會。佢從來唔會因為我，佢唔會因為我媽買 佢唔会因为我阿妈买咗啲嘢翻嚟而去即系而去话我阿妈买啲咁贵嘅嘢翻嚟咯。即系我阿妈以前可能后生嘅时候好中意买金啊嗰啲咧，佢买多金链啊成啊嗰啲翻嚟咧。即系我爸从来都唔会话我阿妈攞啲钱嚟买呢啲嘢，唔会因为呢样嘢嗌交咯。但系反而咧，反而咧佢就会我做嗰阵时仲好记得。我细细个咁细个细细个唔识啦，咁阿爸就话即系我妈带我哋去行年宵，咁就话一人俾咗譬如一人俾$100咯。但系嗰阵时我谂三四岁嘅啫，但系嗰阵时细个一人俾四兄弟姊妹一人$100去买嘢啦。咁跟住我妈咧就好似喺嗰阵咧，唔知就买咗啲首饰，就唔知都有都几贵，我谂差唔多四位数字嘅，我记得就。咁跟住咧。我翻到屋企之后咧，我就同阿哥讲，我话妈咪今日买咗条链啊，几多钱嘅，好贵啊，咁样样啦。咁跟住你知唔知，我爸听到咧，佢闹我咯。佢话啲钱系我赚嘅，我中意俾你阿妈使，你阿妈买啲咩，几时到你过问啊，咁样样。 即系叫你唔好 comment。 系啊，佢话啲钱系我赚嘅，佢话我中意俾钱你阿妈买嘢，我你阿妈，佢话你阿妈中意买咩，关你咩事啊？几时轮到你出声啊？咁样样咯。即系我老豆系呢啲人咯，咁但系我会见过佢哋即系可能即系行配给制嘅时候咧，咁有时可能我爸咧即系可能玩大咗咧，咁跟住可能就问我老母即系去攞要求 extra 嘅钱嘅时候咧，我老豆可能即系就我有见过佢哋咁样因为咁样而嗌交咯，即系我爸会发脾气啊，佢话咁你都托阿手争咪攞少少钱咁样样，咁跟住我阿妈咧通常都会俾佢嘅，但系如果嗰期可能太密咧，咁我妈唔理佢咧，咁我老豆发脾气咧，跟住我妈一发脾气咧，两日唔睬佢咧，我老豆就投降噶啦。系啊， 即系食得佢住咯。 系啊，我老豆 其实系食得佢住咯，你阿妈咁咪几好。 所以我觉得男人 suppose 应该系。即系我，所以我唔介意，即系变咗到我大个咗，即系我大个咗，我拍拖，我都唔会话好介意我个男朋友搵钱少过我咯。我觉得冇问题咯。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争你咁当然啦，你唔会话我搵$100,000嘅时候，你搵紧$8,000啦。咁讲真嗰句，可能如果我真系搵紧$100,000，当然我而家冇啦。但系如果我搵紧$100,000嘅时候，可能我就觉得我同你未必同一个$8,000嘅，我其实我未必沟通到。即系我讲紧系嗰个价值观或者各样嘢嘅问题，但系即系你话即系如果你话可能我搵$20,000，佢搵$15,000，咁其实我觉得冇问题嘅，系啊，咁唔一定要所有出街都系男人俾钱噶嘛，你咁你个女仔都应该要俾下钱噶嘛。 其实我觉得咧，赚多赚少咧，距离远近咧，即系当然最紧要个 gap 咧细啲啦，即系我讲嗰个罅隙啊，唔系另外一个解释啊，个 gap 得啦， 我谂到啊，得你谂到就 OK。 打一次就明白噶啦，OK。 系啦，即系个 gap 系细啲啦，咁但系我觉得钱那个 figure 是事少，其实个态度是很紧要。 是啊，我觉得这个男人呢，即是刚刚讲的那个$2,000那个僆仔，真的没卵用，他的胸襟太窄了，即是他的胸襟太窄，我可以火施到这个男人一定不会有发达咯。 讲真，如果条女啊，如果佢搵$8,000啊，条女搵少个，譬如佢哋两个都最低工资，你真系两个加埋食屎咩？同埋嗰条女，嗰条女搵得钱少，其实对你整体两个人嘅经济效益系冇帮助嘅。啱啱先，其实你应该我条女搵到我$2,000，咁我更加要努力去追翻近，咁你哋先至会有进步，个人先会进步。咁好啦，如果你系搵$10,000嘅，你条女搵$8,000嘅，咁你咪永远你条女永远咪就系嗰种货色咯。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个冇 咁 质素。 我好难想象佢 quit 咗份工去见第二份工嘅时候，佢见工系点样讲嘅？点解你之前嘅人工系咁？ 咁佢一定唔会老实讲嘅。佢话之前嗰份工人工压力太大咯，咁系咯。 但系佢冇理由，又冇好难揾到一份工系专登开比之前低咁多噶。除非你即系个 job nature 或者做嘢做少啲啊，即系轻强啲啊。我觉得即系叹啲嘅，冇咁大压力嘅。 我想讲一份工$10,000，其实人工真系好少噶啦。你喺而家呢个社会点细啊？ 非常之少。喂，同埋你谂下咧，你租层楼咧$8,000-9,000已经冇咗一大半嘅，基本上你仲点生活咧？ 我想问嗰两位都系呢个 U grad 噶定系点噶？ 系啊，两位都 U grad。我睇报纸就话两位都 U grad 嘅。 嗯，佢哋出咗几耐先？我想知 道。啱啱 又冇有中大即系大学同学一齐咯。 可唔可以提供多啲资料系读咩科啊？边个？ 又冇啊，冇讲喎，新闻冇讲喎。 新闻冇讲。 系啊。 其实就其实我都唔知嘅，我唔知佢哋两个讲过啲乜嘅，可能有好多我哋 唔知嘅資訊咁樣，又妥協咁樣咯。 但我覺得個女仔都好好冇吉事啫，做咩要同佢妥協啫？ 總言之，就一隻手掌就拍唔響嘅，就唔可以賴曬個男仔嘅。 系啊，出去黐捻线噶， 呢个女都有啲太过就个男仔， 做银行业噶， 做银行业噶，吓，做银行业做银行业咁低人工嘅咩？ 系啊，佢话佢诶，睇先啦，啊，佢唔系佢呢个唔系，佢话诶，睇先啦，诶，佢唔系做银行，佢话诶有之后咧，有啲人咧自己讲自己话，其中有个男仔做嗰、那个男仔做银行嘅，佢八十后，佢女朋友都系做银行，但系佢女朋友人工多佢成万蚊。 哦，多成万蚊啊！ 系啦，佢话个女朋友，呢个系另外一个嚟嘅，咁佢就 另一个例子。 系啦，咁、那个男仔就话，佢同女朋友都系做银行，但女朋友人工高佢成万蚊，咁佢话，佢都会觉得系传统，觉得男人应该搵钱多过女人嘅传统谂法，佢觉得有压力咯。咁有时拍拖食饭， 咁唔使啊，去打劫银行咁咪多钱过老婆咯，个银行咁近。 但呢个人就好啲嘅，佢话为咗同拉近同女朋友嘅距离，咁佢呢两年好努力工作咧，咁佢而家嘅收入都越嚟越近啦，咁样样咯。 咁呢个人咪 positive 啲咯。 系啦，我觉得 suppose 应该 系男，呢个先至真男人啊！如果俾我投票， 咁应该系两个人个职位有差距啫。如果相差 佢争成万蚊， 唔系噶，争一级争差系啊，争一级差唔多。 女人搵钱多过男人系易啲嘅喎。 唔係爭一級係爭一萬嘅差唔多。 其實咧，女人嘅就業率咧，其實基本上係高過男人嘅。真系噶，女人要揾嘢做噶。嗰时有冇睇嗰套《渔场》片啊？阿新马仔同阿邓寄尘咧，两个扮马姐走去揾工啊，就系、是、男人揾唔到工啊，所以揾女扮女人去揾工啊。有冇睇嗰套？ 咪喺呢个社会系嘅，喺而家呢个 而家呢个社会系噶，呢好多 office 都系女仔多过男仔。 边有担担抬抬嘅嘢做啊？成日都 唔系，同埋香港太多系服务业嘅行业咧，咁佢哋需要女性嘅人比较多，同埋女性可能比 细心啲， 一般啦，唔系全部。 细心啲同埋沟通 啲 咯， 我以前啱啱翻嚟 主好中意女人嘅。 我以前啱啱翻嚟，我做 audit 噶嘛，我喺 audit firm 嗰度做嘛。我公司差唔多20个同事度啦。咁除咗我老板之外咧，我哋成班都系女人，得一个男仔。嗰个男仔就专门做埋啲担担抬抬嘅。 咁呢个可能系特别 case 嚟嘅，因为你老板系男人，所以佢 想听。即系讲到明噶啦， 可以后宫噶嘛？ 唔系，讲到明噶啦。个老板话系唔请男仔咯。系啊，讲到明话唔请男仔咯，咁佢真系有佢 觉得男仔呢样嘢真 系 有。 系啊，会唔会佢觉得男仔做嘢咧啡啲啊？ 女仔会细心啲嘅，即系佢会细心啲，同埋嗰个，因为可能佢另外嗰个 theory 咧，咁我之前有同佢倾过，佢话因为咧，即系女仔咧会做得会个 stable 啲啊，因为佢可能譬如我做 audit 我做几年，咁可能我都系谂住嫁人嘅啫，我未必会真系会向外闯啊。就算我考到个牌，可能我都甘心喺度，即系你只要你人工唔系真系争太远嘅话，都甘心喺度 即系 帮你 低啲系咪？ 系啦，咁但系男人唔系咯，男人佢哋可能即系男儿志在四方，佢可能会不断去 looking for 再其他嘅 opportunities 啊，或者会人工高啲，佢哋会觉得倾向觉得鱼唔过塘唔肥，佢哋就会蹦蹦蹦蹦蹦咁跳，即系佢哋个流动性会大啲，咁所以即系老板。嘅角度就会觉得女仔系即系男仔养冇咁养得熟咯，佢意思系。 哦，咁但系老板又冇睇一样嘢，就可能啲女仔做做下，跟住转头，跟住大肚又放产假嗰啲。 嗱，反而我嗱呢样 佢冇谂呢样， 嫁人又唔做啦。 呢样嘢系啦， 嫁人都系大肚噶嘛。 同埋 唔可以歧视人哋咩噶嘛？ 你大肚都一件事，你大肚都系放前四后六啫。我觉得其实请女仔有样嘢咧，即系我自己身为一个女人咧，我好明白女人嘅情绪咧系可以好飘忽嘅。即系你谂下啦，我大肚我都系前四后六，即系我都系放产假啫，系咪先？咁你嗰两个月，你嗰两个月 M 度 M 度， 咪顶咗 个月一， 你总你总唔会全间公司20个人20个一齐大肚噶，系咪？即系你冇可能噶嘛件事。但系你有可能20个人一齐心情唔好噶喎。 你明白嗱？我而家非常明白嘅。 高噶喎， 唔使你受呢个月。量影響一齊 M， 唔係， 有時會有嘅。片安文呢樣嘢真 係，就算唔一定係你 M， 唔係嗱，當然啦，醫學報告指出咧，你越近成日見到嘅嗰班人咧，佢哋係互相影響佢哋嘅荷爾蒙咧，佢哋佢嚟 M 嘅即係可以係好相近嘅，同埋咧，你太太 女人 女人就算唔嚟 M， 心情都可以唔好嘅， 冇錯，係 咪先？ 我而家服侍兩個， 女人唔嚟 M， 心情都可以唔好嘅， 這兩個就要啱嘅。 咁你点啊？夹中间讲， 哎冇计，我而家系分唔到人哋系闹紧我，同埋同一个倾偈有咩分别噶？你明唔明？哎呀，闹紧我噶，哎唔好意思啊，唔知啊。 唔系咁都几好啊，闹得你几生活化。 我冇所谓，我都系超级路油条噶啦，系咪？ 真 系所以我觉得你请女人都有女人，佢有一个佢可能佢个系即系 stable 啲嘅喺个工作个流动性上，但系佢嘅情绪系一啲都唔 stable 咯。但系男仔唔系噶嘛，即系譬如我可能女仔同男朋友嗌交，佢第二日真系即系会即系死晒。咁樣翻工啊，又唔想做嘢啊，無啦啦做下嘢，對住部電腦啊，跟住喺度喊。但男仔唔係咁啊，即係佢哋相對做嘅嘢係，即係佢哋嘅情緒 manage 得好啲咯，我覺得會。 但係男仔咩嘅喎？一拍一散咗六分鐘，做做下個乸都劈嘅喎。 邊 個 係男人嚟 嘅喎？係啊，斬 人多數 係 男人嚟嘅咯。 斬啊！ 但係唔係即係咁多啊嘛？係嘛？ 唔係個個都斯巴達嘅，你要明白係咪？ 其实我觉得好多而家好多男仔都唔系咁 stable 噶啲情绪。 哦，而家好多好女生嘅男样啊嘛，系咪？ 唔系啊，你睇下嗰个单身爸爸淋通渠水落嗰条十八岁靓妹度，就人哋因为拒绝佢，系啊，又系另外一单新闻，即佢唔窝拉唔咩，佢就淋人哋啦。即系其实好多时，我觉得反而而家睇好多嗰啲新闻咧。好唔 stable 做咗呢啲伤害性行为，多数伤害性嘅行为啊，唔系伤害性行为啊，伤害性嘅行为嘅人咧，多数都系男仔系接受唔到个事实，跟住去伤害另外一半咯。 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呢一代啫，以前嗰代真系少啲噶。 以前都有，不过是因为资讯佢冇卖报纸啫，冇咁发达啫。以前都有，但系多数都系男仔会咁。以前我嗰个年代再早期少少，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咧，就啲女人就中意一哭二闹三上吊嘅，就假死嘅，即系换兵之计就去得到某样嘢。 有冇试过打 野？但系而家咧啲女人进步咗啦，就发觉一哭二闹三上吊又冇用嘅，咁啊不如换个第二个啦。咁但系啲男人就。慢慢啲男人就越嚟越，我覺得啲男人而家越嚟越冇以前咁大男人咯，即係真真正正嘅大男人，而家越嚟越縮細縮細，就會做咗呢啲咁樣嘅愚蠢行為出嚟。 小男人或者魏亮啊， 係係啊，即係嗰類啦、 啊。我叫咗台北，我叫到魏亮啊， 即係著女人校服嗰啲。 唔係，因為男人係骨感，但係咧就成個女人咁樣好似好索咁嘅，但係一望個樣就知係男人嚟。 是咩？即系嗰啲扮嗰啲逆服癖嗰啲啊？ 咁亦都有好多乸型嘅男人啦，咁咯，可能食嗰啲鸡肉多啊。 所以我就嗰阵时咪就系话咯，应该即系个男仔好有问题啊！我觉得，即系佢可唔可以？而家啲男仔最大嘅问题系一啲都唔 man 啊？系咪？即系以前啲老豆老母，即系嗰啲八九十后咧，系咪老豆老母即系照顾得佢哋太好，好到佢哋 潮流兴唔 man 啊嘛，咁潮流兴啊木村拓哉 真系好，真系好唔 man 啊！ 木村拓哉开始就全部都唔系兴 man 噶啦嘛。 你知唔知嗰阵时咧，我个女即系我女小学嗰阵咧，有个校长同我哋讲啊，即系六年班未升中一拣学校嘅，未有嗰啲咩讲座，那个校长话咧，发觉咧。原来佢有啲学生咧，六年班十一二岁，去完大便咧，都要个父母同佢抹 pat pat 嘅喎。 黐线、啊，即系我觉得唔好 有啊， 即系唔好话讲到话你自理能力啦，一般自理能力嗰啲，呢啲可能真系男女都会有，我又觉得无关乎性别，但系我觉得即系你传统，即系中国人社会都会觉得男儿撑起半边天噶嘛，即系佢要帮个女人去即系撑遮风挡雨撑起头家噶嘛，唉，佢但系佢系佢系即系点解而家啲男仔系成日都觉得好多嘢佢都要个女仔去照顾佢啊？即系譬如我以前啲男朋友咧，好得意嘅，佢哋唔系唔识字嘅，但系佢哋咧永远咧收到啲 credit card statement 咧，佢就会掉过嚟叫我帮佢睇噶咯，叫我帮佢搞。 散光系嘛？ 呢个咩钱嚟噶？即系呢个佢即系佢唔系叫我帮佢交，佢因为其实佢银行自己上网搞佢识搞，但系佢睇唔明张 credit card 嗰张 statement 咧，佢碌完之后唔明，你帮我睇下呢个系咩嚟噶咁样样咯。咁心谂你自己买咗啲咩，你自己唔记得，你走嚟问我，我点帮你睇啊？跟住可能填报税表又系咧，咁点解？佢又識，即係你自己又唔填，又要我幫你填，但其實，喂，你揾幾多？我即係你清楚過我啦，我點會知你揾幾多啊？ 因為男人覺得呢啲嘢好煩咯。 佢覺得呢啲係好煩咯，好濕聲嘅嘢咯。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小事呢啲女人管冇問題，但係你話係咪再延伸去啲大啲嘅事上面，係咪其實係咪真係系咪乜嘢都要靠嗰个女人呢？我觉得唔得咯。即系如果有一日，即系喂，我唔系你妈啊，喂，我系你女朋友，我唔系你老母啊，即系有一日如果我真系行开行埋，唔知去咗边咁点啊？即系我去咗旅行或者我去咗公干，你自己一个喺屋企咁点啊？你系咪唔交啊？ 所以成功嘅男人背后一个成功嘅女人。 原来系咁解， 系咁解咯。 同埋即系，其实咧都要睇翻 culture 噶，因为有啲人咧就其实啊，我 encounter 过有上海人啦，上海男人咧就乜嘢都系男人做嘅，女人咧就净系娶翻嚟屋企就宠。 哦，因为上海男人俾上海女人训练到咁样啊嘛。 上海男人咧就放工就买餸煮饭做家务嘅，咁客家男人咧就乜嘢都唔理嘅，就吃喝玩乐饮酒拉二胡唱歌，嗰啲女人咧就撑起半边天嘅，乜嘢都系女人做啊，担水啊咩嗰啲啊，做到披星戴月啊咁样。咁唔同乡下，譬如福建人咧，福建男人又系唔做嘢嘅，全部都系啲女人做嘅，但系佢男人又要声大大冇嘢卖，又要话事揸权嘅。咁你要睇翻佢嗰个成长环境，佢系究竟系福建帮啊、上海帮啊，定系客家帮咧，定系湖南帮咧？ 其实头先嗰个讲紧系2000蚊嗰个大圈仔， 系啊，广州人又唔同啦。 即系其实佢讲紧2000蚊嗰个，好明显应该系福建帮嚟嘅，即系嗰啲声大大冇放埋，自己又唔系搵好多嗰啲咧，但系又唔俾个女朋友搵得多过佢嗰啲。 要求礼物嗰啲系咧，系佢系永远都要揿住呢啲女人咯，即系压住呢啲。但系有啲乜嘢粗重嘢啊？即係好似好簡單，好似我嗰座大廈咁，都有好多唔同鄉里啦。咁咧，譬如帶啲僆仔落下面等小巴咧，話你好簡單咧，落雨天你會見到咧有好多男人咧揸住把遮就遮住個仔就等小巴咧，天寒地凍咧，咁嗰啲咧多數咧就係南部啲嘅香港人，即係譬如廣東啊、番禺啊、潮州啊嗰啲啊，咁譬如你話嗰啲外省嗰啲咧，嗰啲咧就橫風橫雨咧就個阿媽拖住個仔喺度等車，即係個老豆就喺上面腳腳上喺度瞓嘅，就係咁樣咯。係啊，嗰啲北啲嗰啲男人咧。就系、是、比较系啦， 你可唔可以要纯正港仔啊？我唔要有大陆嗰啲得唔得？ 你啲狮子性格啊嘛，屌完就走。 纯正港仔系点啊？ 但系你要知道佢 而家啲港仔咪就系港鞋咯 ，M K 咁咯。 系啦，佢港。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 ，M K 系咪属唔属于型咧？咪属唔属于 man 咧吓？ 唔属于，一啲都唔属于。我觉得 M K 系 觉得系一个已经好低 grade 咯。真系好唔 man 咯！ 但你个 taste 系由十几岁都到依家都冇变过嘅，都系型。 我从来冇中意个 M K 仔咯，我想讲， okay. 即系你个头，你个头整到。我 sorry 啊，我从来都觉得嗰啲咧，个头染到五颜六色啊，跟住又戴好多耳环，整条单车链啊，劲喇叭裤，我真系觉得嗰啲好核突。我真系咁多年咁大个女，即系由细到大冇中意过一刻，系即系中意个 M K 仔，我真系觉得好捻肉酸咯。 但你同期嘅朋友咧，譬如你读中学嘅时候。 有啲會㗎，我有啲我都會，即係有啲明明係嗰啲女同學幾靚女㗎，即係走去跟埋啲 M K 仔，我都會拗爆曬頭嘅。點解咧？點解佢明明幾靚女，點解會走去同呢條撚樣一齊嘅咧？咁樣樣咯， 因為 即係 有解釋嘅，不過呢個比較深啲。 真系唔明白、啊。 其实我就唔中意 M K 仔，我就中意阿六月嗰种款啊。我唔知嗰种叫咩款。 嗱，通常咧根据调查咧，后生女咧系中意 M K 睇多啲嘅。咁随住年纪大咧，譬如到中女嗰啲系中意嘅六月嗰啲结结实实嗰啲嘅。 唔系、啊，就算我细嗰时候我都唔中意 M K 喎。 根据调查啫，咁样系啊。 即系我觉得 M K 唔好得，我出嚟衰衰格格嗰啲咧，好行憎我觉得。 格衰、啊。 即系你喺街头行去得街尾咧，你俾差佬斗三次嗰啲，我真系唔得咯。 系啊。即系你染金毛型，染乜型少少，染到咁样啊，大佬七样咁样样。 咁多数点解会中意？因为佢够胆挑战个传统啊！咁咪中意一条友啊，咁卵够僵嘅，咁咪中意佢咯，就咁。 我谂我个小 有几挑战传统啊！ 喺佢哋嗰阵时嘅谂法啦、啊， 小女子比较传统少少，同埋我对颜色嘅接受能力唔系好高，即系讲到个头咧，唔知五颜六色啊，即系好似成个珊瑚礁咁样样咧，即系你好多唔同嘅颜色，有红啊，有绿啊，有橙啊，有黄啊，即系我唔系好明白。 但系郑伊健嗰梯咧，郑伊健嗰梯咩？ 郑伊健嗰梯 嗰啲唔同嘅有啲， 嗱嗰啲又半 M K 又半 man 咯啊， 系唔系因为我最惊咧？ 佢型啊嘛，呢啲叫 man 啊嘛。 呢啲叫 man。 你望下佢嗰个胸肌，你望下个手骨，你行出嚟佢有翻咁上下高度，同埋佢有嗰种男子嘅气概。我觉得男子气概系最重要嘅，即系你嗰啲 M K 仔，佢而家完全系你男唔男女唔女，仆街你妖气冲天，完全唔系又唔应即系。佢完全妖气就有咯，男子气概完全睇唔到，边度闻都闻唔到咯。 之后咧，即系我唔好介 意。 唔係，我想講下就係我唔好介意啲男仔優衣，但係啲優衣得嚟咧，唔可以唔好掛個好似咧豬乸嗰啲咧，掛個牛鼻嗰啲耳環咁差大個咧，可唔可以唔好咁整咧？我真係想問下。 其實我麻麻地，我覺得男仔釘耳窿好肉酸噶。 唔係佢有啲釘得好型嘅，但係佢唔好掛咁大隻耳環咯。 咁講真嗰句，你係型 闊嘅耳窿啊！ 我見過啦， 六月之前有玩過添。六月之前我見過佢有賺耳窿，佢而家冇玩啦，俾我鬧完你啊嘛！ 好似个一毫子咁大嗰阵， 你将你个价值观架扑落去嗰度。 吓，系啊， 你知我初初唔知嗰啲叫赚耳窿啊。我有次搭地铁见到，咦？点解我可以喺佢嗰个耳窿个耳仔嗰个窿嗰度望到道门开定闩嘅？ 唔系， 我用我自己，即系喺度望上，我冇理由跟住。嗰冇耐望下，咦系喎，穿得过，啲人行过侧边有啲嘢影啊，然后哎呀，原来嗰耳仔个窿咁大嘅。 我 feel 到你哋，我 feel 到你哋跟住会讲咩耳环嗰啲噶啦。 你自己讲嘅就我冇谂过，谂都冇谂过啊。 冇谂过。 我谂紧系有咩？除咗我仲喺度谂紧，除咗耳窿之外，仲有啲咩可以赚大咋？ 系咯，咪开始谂咯， 开始嚟啦， 系胆子大，你要缩得细先得噶，缩得翻先得噶。 系好啦，时间差唔多啦，30分啦 吓。哦，好啦，咁我哋 冇俾你有机会再变态啦 ，OK 吓，搵集再变态过啦 我哋搵集再变态过啦，大家留个言，Facebook 留个言，话俾我听你哋想听啲咩，咁样我哋可以即系。在大家面前發揮一下啦。 嗱，唔係我發覺一個情況咧，咁啊，依個節目咧個反應非常強烈啦，咁啊有幾集就都係嗰個點擊率都係非常爆燈啦。咁但係咧亦都好多 comment 咧都係喺度鬧緊你哋啦。但係好奇怪嘅時候，佢又鬧我又要聽喎。 係咁嘅啦，呢個社會。 我望住啲 comment 我都好好笑嚇，真係好刺穿咗啲男，全部 comment 都係男性嚟嘅，清一色係。因為你 佢講咩啊？佢講咩啊？因為 唔係話咩 YouTube 嘅留言嘅，但我會睇 Facebook 嗰邊，如果嗱。 YouTube 嗰边， 各位听众，系啊，如果佢哋话留言喺我个 page 嗰度留言，通常嗰啲真系 fans 嚟嘅，通常讲都话啊加油啊嗰啲，咁我都好觉得好开心嘅。但系我 YouTube 嗰啲我真系好少睇，佢哋讲咩啊？ 冇啊，你啲好鬼传统大男人咁样样，因为你哋集集都系小嘅男人啊，去笑鸠佢哋啊，耻笑佢哋啊，我完全 feel 到嗰种心里被刺痛嘅感觉，见啲喺度留言咧。 屌就係擺到明笑鳩你呢啲咁樣嘅小男人咋嘛，一啲男性佢都冇撲街費飲奶啦，係咪先？ 係啊，我哋又要聽又要鬧噶嘛，好一隻。 係啊，我哋就喺度緊話俾你哋聽，嗰啲男人 suppose 要 man 要溝到女，你係應該要點樣樣先可以稱之為一個男人？